动秋收，祈祷探望。他拉扯不怕负重，迟早会不堪。他不怕苦累，任劳任怨，知人情，解人意，从不用扬鞭。他与咱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观。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坏药定大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想天开灯底 子丧脸。 只要是有云梯，我还想当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挽留难上难。 我说难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难。 他妈，你看我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他？ 他爸不卖他，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，就娘俩，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老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 天骄傲，草料也不 啊。

希望啊，要将林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儿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嗯。妈， 争气。

被嘲笑，四处奔波。 Bye.

两只小手抓起了绳子。 养到今天，已经很。